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出天穹，我就要离开

说别离，想你的心情连离开你再度扬起。爱你这一句话，你不再是我的权利，遗忘的记忆现在是否应该忘记，在你的心里是否依然惦记着过去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李玟演唱的《明天一早的决定》。 太阳光跳了进来，我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，想谈个恋爱，这念头忽然迫不及待。也不同，好是好，坏是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到来，我变得好不自在。发现晚上阳光冲破尘埃，理直气壮，大声说爱。我知道，我也已经好不快，不自主。 稍后呢，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，别走开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

像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激情，总是同样的节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

就算你不在，总有些习惯难改。心里明白，从此不再，一切都变尘埃。I'm alright， 这城市寂寞伤害，谁又在乎我存在？是不是你早就不意外？有一天，我总会学着习惯。Alright， 也许会苦尽甘来，谁又在乎小小悲哀？怎么你就舍得不意外？这样难挨 ，When I say it's alright。But 从此要离开，你说的幸福安排，猜得出来，这 CD 有你要的精彩。 纵然离别，也没有距离。

下的创伤。太阳眼睛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，太阳眼睛不能掩饰过去留下的创伤，太阳眼睛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，太阳眼睛不能掩饰过去留下的创伤。